己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周五的下班路上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又到了周五的时间啊，每回做周五的节目就特别感到高兴，因为后两天又休息了。相信呢在这个周末啊，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这个去电影院啊，看一场电影，跟朋友跟爱人或者跟家人一起啊看场电影来放松一下啊。说到这个电影呢，其实近几天哈，近一段时间有一部片子相信已经火遍了大家的这个朋友圈，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啊，有各种朋友去看完之后都想，哎呀这个太好了，利剑哈， 都哭着出来的， 哭着出来一定要去看，你们不看不行， 对 吧， 就这种感觉， 对吧，都是这样的啊。这部片子呢就是由迪士尼和皮克斯公司来共同出品的今年的一部动画电影的力作哈，叫做寻梦环游记。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跟您来聊一聊这部片子以及它的制作公司皮克斯公司在历史上有哪些经典的关于动画的影片出现。那也是呢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不妨打开视频直播来看一看我为大家准备的今天为大家来准备的几个啊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关于各个影片的一个视频的片段啊。收看直播的方法呢也很简单，就是打开微博或者是易直播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皮克斯公司的动画电影啊。可能大家伙儿会对迪士尼公司的电影会非常的熟悉，可能一提到呢我们就会想到很多经典的迪士尼动画的然后改编成的电影啊，比如什么白雪公主啊， 对， 是吧，类似这样的一些故事哈。但是说起它跟皮克斯之间的关系呢，好像很多人还都不太清楚哈，就是到底哪一些动画电影是属于专门迪士尼的，哪一些是属于皮克斯的，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伙儿梳理一下哈。 所以你把梳理任务交给我了， 是 吗？ 是的， 这么困难的一个梳理的任务就交给我了。其实这个迪士尼跟皮克斯的关系啊，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啊。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皮克斯公司是属于迪士尼公司的，在06年的时候被收购了。但是皮克斯动画电影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创始人叫做拉塞特，这个人是哪儿来的呢？他就是迪士尼跳槽过来，也不能说是跳槽过来，就是从迪士尼公司出来之后自己创业的一个人。从迪士尼出来之后他自己创立了皮克斯公司，然后在创立皮克斯公司之后推出了几部动画电影啊，都非常非常的卖座，然后又反过头来和迪士尼公司，就是和他自己的这个老东家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一直是到2006年的时候啊，当时皮克斯的几部动画电影都是如日中天，后来财大气粗的这个迪士尼也不能叫一气之下吧，反正出于这个战略的考虑啊，也是花了非常高昂的成本，最终把皮克斯公司再收归到自己的麾下。等于现在呢，皮克斯公司是属于迪士尼公司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是说现在迪士尼公司的所有片子都是皮克斯公司来制作的，只是说有一部分片子，比如说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寻梦环游记》，包括之前大家也很熟悉的《飞屋环游记》，是皮克斯公司来制作，由迪士尼公司来发行的。但是呢，现在迪士尼公司也有一些自己制作的动画电影，比如说疯狂动物城，这部片子就跟皮克斯公司没有关系，是由迪士尼公司自己来完成制作的。 对，所以其实这两个公司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哈。怎么说呢， 小于但是又不完全等于他那个迪士尼公司， 对对对对对、嗯、 所以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皮克斯公司的一些电影啊，同时也是迪士尼公司出品的、 嗯、 但是这个之间还有这样的一种很微妙的联系或很微妙的关系、 嗯、 我觉得如果是喜欢动画电影的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嗯，那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不是迪士尼公司啊，是皮克斯公司， 嗯， 是在历史上所做出的几部经典的影片哈。啊，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块儿来聊，并且我们在过程当中也会慢慢的把这个迪士尼公司和皮克斯公司啊这种错综复杂啊这种这个相爱相杀的这种关系啊，给大家来更完整的介绍一下、嗯、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部影片呢，就是由皮克斯公司制作的，叫做《怪兽大学》，是今天排在我们整个啊今天我们活力榜的榜单的第五位啊。《怪兽大学》是皮克斯公司在2013年，制作出来的影片啊。怪兽大学这部片子呢，可以说是一部中规中矩的一部动画电影。当时呢，收获的票房成绩也不错，但是口碑呢，大家反映啊，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整体来讲，不管从故事啊还是制作来讲，都是算合格的。我们先来通过一小段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嗯、视频的片段啊，包括这个音频的音乐，我们先来共同的来回顾一下这部怪兽大学。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也可以通过这段主题曲来稍微的感受一下这部影片。 Welcome to the scare floor. How do I become a scarer? I'm officially a college student. Mike Wazowski. James B. Sullivan. Like Bill Sullivan? He's my dad. I expect big things from you. I just need to ace my classes,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become the greatest scarer ever. Were you kissing my hand? And what about you with all your shedding? I don't shed. Really? The star player has just arrived. I'm a hero! Yeah! Slow down, Squirt! This is a party for scare students. I am a scare student. I mean, for scare students who actually, you know, have a chance. Just wait, Hotshot. I'm gonna scare circles around you this year. Behold, my brothers of Uzma Kappa! I'm Art! Oh, you might like to keep a dream journal. I'm a dance major. And I'm not. Not exactly the scariest group in the world. Smile! Hi, Mom! I thought I could show everybody that Mike Wazowski is something special. Just reach deep down and let the scary out. Boys! Oh, scary. Up top. The whole school is finally going to see what Mike Wazowski can do. Time to go to work. Scary feet, scary feet, scary feet. The kids in the bathroom. Angry poodle. Jazz clown. My Aunt Phyllis. In the morning. Quiet. What's so scary about a little old librarian? I said... Hey! I want a piece of that action! Tentacles and serpent's wings, they... Can't wait to start scaring with you, brothers! We're gonna rip you to pieces! Don't go in there! Have fun, kids! I'll just be here listening to my tunes! 我们刚看到的就是来自于《怪兽大学》的哈一个预告片啊。这部影片呢，其实讲的故事呢也是啊比较的，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比较的套路化，就是一个这个怪兽哈，他想进入大学来成为一名惊吓专员。什么叫惊吓专员？就是怪兽们的工作就是去惊吓人类啊，让他们的这个恐怖的因为恐怖发出的这个叫喊的分贝啊越高，就说明他们的工作越成功， 成绩越高。 哎，成绩越高，就说明你这个惊吓的学习很好， 很到位嘛， 很到位。对，然后就会去学。然后呢，他在一个怪兽就抱着这样的一个梦想，进入了这个怪兽大学来学习这种惊吓的技巧。 好，结果呢发现这个学还不是很好上的啊，他这个在大学当中碰到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怪兽，他们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这个令人发出尖叫的能力啊，结果在这个大学当中还碰到了一个跟他对着干的这么一个人，结果两个人是一起有一段非常这个奇妙的冒险的经历哈，最终两个人也是慢慢的在这一段冒险的经历当中也是慢慢的了解了彼此，最终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传统的动画电影的一个套路，除了它的剧情是这种套路之外，我觉得在最开始做很多人做动画电影的时候，他都会有选择一种比较夸张的人物形象，就是可能觉得动画电影区别于就是真人电影的一个很大的点，就是真人电影它怎么演都是人嘛，所以最开始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包括动画片动画电影，它都会以一种非常夸张的人物形象出现，然后也通过这种夸张出现很多的戏剧效果呀喜剧效果呀这等等吧类似的这样一些效果。所以这部电影其实我们看到刚才的一段应该算是它的宣传片啊当中就是也挺有意思的，但是你说不上这部电影有多深入人心，就是其实是一部我觉得还蛮爆米花的电影。 对，是一部非常也不能说蛮爆米花，就是非常好的一部爆米花的片子。就是你坐到那儿，如果看完这部片子之后，你不会会感觉这个心理上特别的失落，或者是特别特别的受到冲击，受到这种心理刺激很大哈。仅仅是看完之后，大家觉得哎呀挺好玩的，挺好玩的，挺可爱的，然后就很满怀着这种愉悦的心情啊，带着这个吃完的爆米花桶走出了电影院。我觉得这样的片子也是哈，需要在我们的市场当中存在的。 对， 大家走进电影院，你不是老让大家笑成那样或者哭成这样，就看这么一部很温馨，而且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观看的。这样的影片，相信都是一个很不错的这种选择哈。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但是并不是说有很在电影上面哈有很高建树的一部动画电影啦。 但是其实这个《怪兽大学》它是一个系列，今天我为大家选取这《怪兽大学》的系列当中的一部。另外呢，它还有啊关于怪兽的一系列，比如说这个怪兽电力公司啊，比如说这个怪物公司，整个哈都是属于这个整个《怪兽大学》这一系列的影片。那么其中这个怪物公司还是一度哈保持着美国北美市场最卖座的动画电影的这么一个记录啊，最终也是被皮克斯自己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海底总动员》打破了这个记录哈。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动画电影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哈，以皮克斯或者说是它的母公司迪士尼公司的这种动画电影的制作水准啊，在电影票房上一般来讲还都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保证的，就是说可能不会票房特别特别高，但是你这个票房如果成绩很差可能也不太可能。 这就是工业嘛，就像这个好莱坞工业是一样的，就是出那么多的英雄电影，反正就算它再糟糕也不会说你看变形金刚五已经算够糟糕的了吧，但是也不会说烂到说大家觉得完全超乎水准的，就是它的一些场面制作呀还有一些整体的这种设置还是不错的，只是有一些细节可能让大家没有那么满意哈，但是具体的就是这种像它整个的一个平均线我觉得还是挺高的。 没错哈，这就是电影工业，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好莱坞的这种动画电影工业哈，它比较可怕的这么一点就在于这个。其实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这几部片子啊，其实我们如果喜欢动画电影的朋友啊，看过很多这种好莱坞的动画电影的话，会发现它当中啊其实还是有套路在的，只不过每个片子呢它可能切中人心的这个点哈或深或浅，但是它整个故事我们如果看下来的话会发现会有一个浅浅的这种套路啊，但是这种套路并不是说啊知道这种套路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片子不好看，就是说在电影开演之前你明知道它有这种套路在，但是在整个片子放完之后你还会觉得哇虽然被套路了但是依然感觉很好看， 对，还是感觉这桶爆米花吃的值哈。 对，没错啊，这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排名在榜单第五位的影片哈，叫做《怪兽大学》啊。马上呢来推荐出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排在我们榜单第四位的这部影片，叫做《头脑特工队》。这部片子呢离现在的这个上映时间比较近了，是在2015年上映的，并且呢在中国大陆地区也有上映，也是获得过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动画长片奖啊。这部《头脑特工队》我们先来通过一小段的这个视频，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这一部由皮克斯公司制作的动画电影。 go. All right, open. This looks new. Think it's safe? What is it? Okay, caution. There is a dangerous smell, people. Hold on, what is that? This is disgust. She basically keeps Riley from being poisoned, physically and socially. That is not brightly colored or shaped like a dinosaur. Hold on, guys. It's broccoli! Just saved our lives. Yeah, you're welcome. Riley, if you don't eat your dinner, you're not gonna get any dessert. Wait, did he just say we couldn't have dessert? That's anger. He cares very deeply about things being fair. So that's how you wanna play it, old man? No dessert? Oh, sure. We'll eat our dinner right after you eat this. Riley, here comes an airplane. Oh, airplane. We got an airplane, everybody. Airplane. Lead on, mind map. Show me where we're going. Okay, only I'm too sad to walk. Just give me a few hours to... Oh! Which way? Left? Right. No, I mean, go left. I said left was right, like, correct. Okay. This actually feels kind of nice. Okay, here we go. We'll be back to headquarters before morning. We can do it. This'll be easy. This is working! 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小的片段呢，就是来自于《头脑特工队》当中的一个电影的片段啊，离现在比较近啊。如果有朋友喜欢这部片子的话，应该都已经去看过了哈。 嗯， 其实讲述的呢，也是一个这个故事，我觉得还不能太算是常规的故事，因为它确实，按我们现在话讲，这个脑洞还是稍微有一些的。它讲的是一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个女孩。这个随父母啊搬家到旧金山了，但是需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脑子里边有三位干部。这脑子里三位干部是干嘛的呢？是掌管这个女孩心目当中的三种情绪的。 嗯， 然后就是讲这三个干部当中发生的故事啊。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正面人物就是这个负责掌管欢乐的这个干部啊。这个相对反派的人物呢，就是掌管这个比如说一些愤怒的情绪啊，这个忧伤的情绪啊，这个干部啊。讲这三个干部当中的故事，其中主人公就是这个负责掌管这个乐观情绪的这位朋友啊，可以说是这个脑中的干部。他就是想方设法的能让这个小女孩能回归到一种日常的非常开心的状态当中。其实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啊想出了另外一部电影，那电影具体叫什么名我现在猛一下忘了，但具体就是讲的在我们小时候都会玩那种游戏机，在一个大游戏厅的游戏机当中，那些游戏机当中的各个角色，游戏角色哈，在夜晚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内部世界啊，他们也是有生命有关联的。最后去讲，一个这个人去开赛车怎么样，怎么样？你有印象吗？那个片子？ 对，我大概说知道你说的这个思路哈，这让我想起很多现在就是。你知道儿童剧的创作很多都是用这个思路来做的，就他会把这个很多人的这种情绪呀、啊、还有或者说人的一些这个就是很具体的一些东西哈、然后给你幻化出来一个形象。因为其实这样的一种方式对于稍稍低幼一点的小朋友来说哈、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刚才乐乐说的那个是 叫我外面的导播老师刚刚提醒我们，那部片子叫做《无敌破坏王》哈，《无敌破坏王》 啊，对，我也想起来了， 《无敌破坏王》。那按你刚才的说法，就是这种动画电影是给低幼的小朋友们看的，是吗？ 就是， 但我其实也觉得挺好看的呀。 对，当然就是未必说长大了之后 就我太低幼了， 对，那个幼儿园开学了吗？其实你看，像这样的一些创作思路哈、就皮克斯公司做这部电影呢，它不像有一些这个动画电影，它的格局会比较大。 大嘛，嗯，就是你像包括刚刚这个还正在上映的这个这部动画电影啊，嗯，你会发现它会讲什么亲情友情爱情啊之类的，嗯，它会讲很咱们说很大的一些东西哈，嗯，但其实这个电影它就是讲一些人的小情绪，然后又把小情绪幻化成一些形象。你比如说现在儿童剧的创作很多都是把你的这个睡眠幻化成一个形象啊，嗯，然后把你各种生活当中的琐事幻化成一个形象啊，然后把你开心幻化成一个形象啊，嗯，其实是有点这样的一种套路。但是真的大人去看这样的一个角度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的， 对， 因为你可能再也不会站到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了，可是在小朋友看来就是这样子的。 对，但是我有印象，就为什么这样的片子能给我都留下这种比较深的他关于这种故事或者人物设定的这方面的印象呢？就是因为可能我在我目前哈，啊，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 讲了40来年的印象来说， 对对对，在我四十多年前，我小的时候，可能我脑海当中或多或少的也这么想过。 对， 也这么想过，就是会想，哎呀，我脑子里边是不是还会住着几个，也不能叫人啊，住着几个生命，或者说有几种这种形象存在，反正有几个东西在那儿啊，嗯，会掌管我身体当中的各个方面的机能，运动机能也好啊，情感机能也好啊，等等这样的。包括其实刚刚说那部《无敌破坏王》当中啊，嗯，我有时候可能也会想，你说这个游戏厅都安静下来，他们这些里边的人物，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啊，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世界，有属于他们的故事。我相信其实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这种小朋友的想象力吧。 对，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人啊，长大的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之后啊，其实人的想象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不断的在变少的， 嗯， 不断的被一些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现实的事情慢慢消磨掉的。 嗯， 但其实小朋友想象力是很丰富的。 对， 嗯，所以为什么这种片子我们会觉得好看，就是说可能会帮我们重拾一下这种年少的想象力。 嗯，或者说其实小的时候我们看所有的东西都是活的，就像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会对我身边所有的这个小娃娃呀， 嗯， 然后包括我的书啊本子呀都会特别好， 嗯， 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活的，就是我还没有那种它是不是生物的概念， 啊，对，都会有这样的。 对，我会很担心如果我放不好它， 嗯， 就是它晚上会哭， 嗯， 然后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 会有 对，就在我身边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家的花花草草，嗯，然后包括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可以随时随地跟我来交流的，嗯， 有生命有感情的。 对， 嗯， 所以我会就看我的橡皮擦，有的时候都会在想，我说哎呦你看我把它弄得这么脏该怎么办呢，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 切了吧，太残忍了一个。 这还好，就是不是小的时候认识的隔壁家那个什么小男孩啊， 嗯， 要不然肯定被你打哭了，被我打哭了， 被你打哭了，嗯，被我打哭了。 这个其实他这部电影呢，动画电影就是把很多我们说的小孩子的那种想象力啊给发挥到了极致哈， 嗯， 所以很多的朋友看起来也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 对，就像刚刚你说的，其实那一点哈，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小时候都会有，像我小时候也是在这个铅笔盒里，我还会给他们分啊哪一根笔是我最爱使的， 嗯， 啊他可能就是在这个铅笔盒大家族当中他属于一个这个领袖哈，领导这样的地位，那么哪根笔是最丑的最不爱使的。哎，你可能小朋友们在面对很多周边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把他们想象成为哎一个真的有生命的一个生命体哈， 嗯， 虽然你可能知道并没有，但是他们很乐于去赋予周围的东西很多的情感，很多的生命啊。我可能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童言无忌嘛，从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说这个小朋友啊，他的这个想象力以及他的这个情感啊，真的是最丰富的一个时候。其实动画电影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把我们其实大人哈，把成年人也以这个动画电影的方式给你重新拉回到你小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呀这种感觉，或者说这种这种情景在我脑海当中也是似曾相识。 对， 哎，所以说我们可能很多这种成人朋友也会觉得哎动画电影其实挺好看。 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就是皮克斯公司的一些比较著名的动画电影哈，因为其实它跟迪士尼公司呢有重合的一些，但是呢也有是自己制作的哈， 嗯，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我们也可以看看皮克斯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哈， 嗯， 那上半段当中呢我们是盘点了两部，在下半段当中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哈会跟大家伙来盘点三部。 嗯，我们先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啊，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在广告之后来继续关注我们的982活力榜的节目。咱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稍后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坤，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由近期非常热门的一部影片叫做寻梦环游记，来为您盘点它的这个制作公司皮克斯公司在历史上所制作过的一些优秀的动画电影的作品上半段呢，为大家盘点了两部排动榜单第4位和第5位的是怪兽大学以及头脑特工队。马上呢来为大家推出我们今天排在榜单第3位的作品。这部作品呢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飞屋环游记。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小孩由于这个种种的机缘巧合，跟一个老头两个人这个他们所住的这个小房子飞起来了。他们两个人呢也是机缘巧合凑到一块儿，正好在这个老头这个小房子当中。当然这个老头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用很多的气球吊着那个房子，然后去环游一圈世界。于是有一天这个想法就真的成真了，而这个小孩叫小罗就正好在这个房子当中就被一起卷入到了这场冒险里边，然后两个人去到了很多的地方，最后平安的回到了家中。这个片子我当时看到整个它的这个海报的时候就非常吸引我，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都看过热气球，但是我们知道热气球是那种特别大的一个气球，吊着一个小篮子带着你走。但是它这个呢，这故事当中的设定是它绑了一大堆的那种普通的气球，就特别大，跟一座山一样，比这房子大出好多倍，最后把一个房子吊了起来，由这个气球带着房子这个展开了一个冒险之旅所以叫做飞屋环游记。 其实这个影片就刚才论论说到了，它的色彩真的是太迷人了，因为整部影片的这个画面让你看了就很开心。它是气球嘛，然后这些气球本来就色彩斑斓的，而且它那个气球多到让你觉得真的像一个梦幻般的感受一样而且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曾经有过这种是不是气球能带我飞上天的这种幻想。 对，就会想着我有这个很多气球，一个不行我再绑一个，两个不行再绑一个，总会有把我吊起来那一天。所以说这个飞屋环游记这个电影的设定可能也是满足了很多朋友从小到大心里的这么一个想象。那其实这部片子呢，我们说刚刚赵爽讲的这个色彩整个这个画面是吸引大家喜欢这部片子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其实另外呢，这个故事的内核也是非常有意思，就跟咱们近期热映的这部叫寻梦环游记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其实我们就看这个老爷爷他为什么想要去飞屋环游，他动机是什么，就是因为他的老伴儿 在这个几年之前去世了，然后呢他就变得心情非常的低落，而他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要环游地球，但是呢环游地球他的钱又不够，所以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可以说是非常开脑洞，非常刺激，同时也非常浪漫的这么一个办法。哎，想去飞屋环游下来，然后呢整个在这一圈冒险的过程当中，他收获的是跟这个小男孩的感情，以及对他故去的老伴儿种种的这种思念，两不断的这种交锋，想起了很多的往事，最终怎么讲，就是情绪哈、得到了一些平复，而且认识到了珍惜现在，其实就是对已经逝去的人最好的一种告慰。 所以其实你像，我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懂这样的一个内核哈、我觉得后来很多动画电影呢都是要么给大人看的，要么给孩子专门看的哈，要么是给大人和孩子一块儿看的。我觉得可能飞屋环游记孩子们看起来就是更好玩的一些色彩啊、然后还有整个这个脑洞的故事哈、那可能大人看的更多是这个故事的内核。反正我记得当年我在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因为大屏幕那个加上颜色呀、然后加上后来他们也有一系列的这种奇遇啊什么的，反正看到最后我是哭得不要不要的，就是这是我很少看，现在看电影很少说能在影院真的就是哭得不要不要的那种，但当年这个电影我记得我是还挺 不要不要的， 对， 挺不要不要的，啪着出来说、特别好看，你们一定得去看，就这样看完了之后， 然后整个人堵在那个路上，你们不要走，你们听完音乐再走。 对啊，确实一部好的电影哈，在这个整个观影的结束之后，是会给大家带来这种啊非常强烈的这种后劲儿的，甚至我现在可以想到。这部片子是在2009年的时候，距现在已经8年的时间了。2009年上映的，我到现在回想起来，这部影片还有很多的这种细节啊，都能够回忆起来。这个确实能带给人的这种冲击啊。除了刚看完电影之后，其实在日后很多年的时间，你想起来这部片子的时候啊，都还会有这种不一样的感受，会带给你的这种刺激啊。这可能就是一部好电影啊，它的这个后劲儿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我们也再来重温一下哈，这部2009年的电影给大家带来的感觉。I see forever. 是啊，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飞屋环游记》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哈，也是勾起了很多的这个回忆啊。当时看这部片子的时候的整个的这种对情节的感受哈，也是建议啊，如果大家没有看过这部片子的话，如果刚看完《寻梦环游记》觉得很好看，但是没有看过这部《飞屋环游记》的话，那么这个周末不妨在家也看一看这个《飞屋环游记》，真的，我个人感觉哈，至少这个整个的影片给人带来这种感动啊，或者说是这个整个的制作的层面哈，综合来看的话，是不会比这个《寻梦环游记》差。 那刚才是我们说的第三部影片哈，今天说的第四部影片呢，就是正在热映当中的《寻梦环游记》了。 这个《寻梦环游记》啊，真是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了。因为我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还看了一下，我这个朋友圈这几天啊，有朋友关于这部片子发的一些东西出来，我发现大家这个说的话好像都是一样的。就是说真的是很感动，真的太棒了。到最后有一个点的时候大家都哭了，都流泪，然后我抬头一看，然后影院上周围坐的所有的人哈，他们也在偷偷的擦眼泪。 就是除了你之外都在擦眼泪吗？ 除了我之外也在，因为当时是因为这部电影是一个 3D 影片啊，所以说如果这个不是哇哇哭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太用擦。因为眼镜会遮掉很大一部分哈，但是如果大家都在擦的话，说明这个流的这个眼泪啊，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流的还是比较多的。 对，其实可能我觉得这部电影啊，它有一些点会确实比较催泪，然后再加上它这个音乐的配合啊，比如说，当然这里也不能过多剧透了，就比如说他家里的亲人哈，然后就要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是一个泪点，就是影院当中很多人都在哭，就你发现就是在这个，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它构画了另外一个世界，就是除了你平常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觉得是冥界的那个世界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以故去的人待的世界，但是那个故去的人待的世界也是一个乐园，就他们在那儿活得也很开心，但是有那么一个点呢，就是那些本来活得很开心的人，他有可能是被这个亲人忘记，他也有可能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面，然后就那个点我觉得哇真的好多人开始就哭了，第一个消失的那个人，大家就已经开始都哭了，然后等到他自己的亲人要消失的时候，就我觉得大家哭得更厉害了。 对，没错，因为皮克斯公司这部影片哈，其实相对来讲它是比较相比我们之前的说的这几部啊，我觉得是更适合给这个成人看的。因为成年人朋友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可避免哈，因为每个人肯定都会经历啊，身边会有人逝去哈，当电影播到就是放映到刚刚赵爽说的那个情节啊那个点的时候，大家肯定会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肯定会不自觉的会想到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这样的事情，然后感同身受，把自己带入进去之后，就很容易受到这个电影情节的这种影响，这种情感的冲击，然后马上就会这个泪流满面。我觉得这部片子可能相比于我们之前的这几部啊，是更适合这个成年的朋友观看的。就是说，你必须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经历，或者说你经历过这样的故事，看这部影片受到这种情感冲击啊，才会更大一些。确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哈，不止这个风评，大家在这个朋友圈里的风评很好，而且在这个各个网络平台上的这个评分啊，也都是非常非常的高。但其实也有一些反面的声音存在，因为我看过一些影评人，他们说的虽然他们也都是首先给这部片子打了一个非常好的评价，但其实他们说这部片子之后呢，还会暴露出来皮克斯公司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一切的这个剧情的设计啊，或者说整个剧情的走向，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一点点的套路来。就比如说因为如果不太剧透的情况下，这真的不太好跟大家讲啊。这么来讲吧，它有一个点让我想到了之前几年很有名的一部片子，叫《冰雪奇缘》。《冰雪奇缘》这部片子呢，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尤其小女孩啊都很爱看。这当中的一个反派人物，我觉得跟这部片子当中的反派人物有一点的相似，就是最开始建立的形象都是很高大非常好的，然后突然有一个反转。 对 但是我们其实如果去细细的去梳理近几年的一些动画电影当中的所谓的套路啊，其实发现这个套路用的是比较多的。突然的一个反转，甚至是如果看的比较多的朋友刚刚看到这个人，就是这部电影刚开始看的时候，知道这个形象存在的时候，就知道啊， 这个就跟我们看柯南似的， 对， 一看这是看多了知道他是杀手没问题， 对，就是基本上他的那个是他的舅，就是那个舅舅经常被麻醉的那个人，他说的那个凶手绝对是假的， 没错， 对，他最开始指出来或者说认为 先排除一个， 对，先排除，肯定他说那是假的，然后等这个柯南把他给麻晕了之后再说的那肯定是真的， 对，没错啊，就是这样，所以呢也会有一些套路在，但是总而言之这个电影它的整个的情绪内核哈，它的这个精神的内核做的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到位的，可以说是切中了所有人性当中一个共同的一个情感方面最软弱最脆弱的这么一个点，能够让我们在影院当中啊真的是收获非常丰富的这种情感体验，所以也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的话呢，不妨趁这个周末走进电影院，现在正在上映啊，带着自己的朋友，最好是带着自己的家人去，我觉得这种是跟家人在一起啊看比较好的片子，我们先也是放一小段吧，这个寻梦环游记的预告片，我们先来一起感受一下这部正在热映当中的影片。 It's you. You're gonna get me in trouble, Dante. Someone could hear me. I wish someone wanted to hear me. Other than you. I know I'm not supposed to love music. No music. No music. Hey. But my great-grandma Coco's father was the greatest musician of all time. Papa? Ernesto de la Cruz. One day, he left with his guitar and never returned. Now my family thinks music is a curse. Great-great-grandfather? None of them understand me. I'm supposed to play music. All right, who's in there? I'm sorry. What's going on? I'm just dreaming. Ah! Do you mind? Welcome to the land of the dead. Dante, clean up! You gotta stay with me, boy. This isn't a dream, then. You're all really out there. Agents at the Department of Family Reunion. 哎，刚我们看到的就是这部《寻梦环游记》的预告片哈。其实当中也是有一些梦想的元素啊。这个小孩非常喜欢音乐，所以这喜欢音乐的朋友如果去看的话，就会更加深一层这个自己的体验啊。这是今天排在我们榜单第二位的《寻梦环游记》，马上呢来到今天为大家排出的这个榜单的第一位啊，皮克斯公司制作的这个最有意义或者说是他们里程碑式的一部影片，叫做《玩具总动员》。这部影片呢，离现在相比我们之前说的那几部都是稍微远一点，已经20多年前的事了。1995年完成的一部影片叫做《玩具总动员》，之后呢也是出了几个这个二三部哈，但是第一部当时出来的时候是取得了非常非常空前的一个反响的。我们先也来通过一小段的这个视频的片段，来为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一部经典的作品。哎，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系统稍稍处理一些状况哈，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这个放视频之前先来聊一下吧，因为《玩具总动员》这部片子是在1995年，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一部叫《头脑特工队》啊，也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说他把这个小孩家里的玩具啊，全给他们赋予了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呢，跟他们的外在的形象哈，这个性格跟这个玩具的形象是紧密相连的，然后。主要是讲了两件玩具，一个叫胡迪，一个叫巴斯光年，这两个玩具好像是怎么相爱相杀的，他们两个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这种性格的特征，比如说胡迪就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非常聪明而且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牛仔的这种形象哈，而巴斯光年呢就是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啊，认为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万物都是围着自己转，而对自己是玩具这件事儿呢好像一直接受不太了，直到有一天自己从这个窗台上跳下去，号称要飞向远方，然后却摔到了地上，才慢慢的意识到啊，原来自己只是一个玩具，有一段情绪很低落，然后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啊也是有一些小矛盾，最后经历了一些这个冒险的故事之后，最后化敌为友啊，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这个《玩具总动员》就大概是讲的这么一个故事的这种结构。 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哈，我们再回顾一下《玩具总动员》。 All right, all right. If I send out the troops, will you all calm down? Yes, yes, we promise. Okay, save your batteries. Very good, Woody. That's using the old noodle. Sergeant, establish your recon post downstairs. Code red. You know what to do. Yes, sir. All right, men, you heard him. Code red, repeat. We are code red. Recon plan Charlie. Execute. Let's move, move, move, move, move. Everyone in the living room, it's almost time for the presents. Guys, Gangway, Gangway. And this is how we find out. 刚看到这段小段的片段就来自于玩具总动员啊。 嗯， 其实这个玩具总动员为什么排到今天我们榜单第一位呢，因为可以说是皮克斯公司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影片，也可以说是公司发展到现在啊一个巅峰之作。 嗯， 在这部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皮克斯公司当时的这种动画制作动画的技术以及它的这个剧本哈、讲故事的能力都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水准。因为就是我们知道皮克斯公司它的技术一直是走在全世界的前列的啊、在迪士尼公司这次啊就是在06年收购了皮克斯公司之后的几年，迪士尼公司就宣布不再做 2D 动画的电影了。 嗯， 也其实正是因为收购皮克斯公司有这回事啊，所以他才有足够的底气说啊，我的技术团队，我的这个技术力量肯定是够的。 嗯， 啊，支撑这些现在的 3D 电影啊，包括现在各种各样这个越来越先进的这种制作动画的技术哈、都是在收购皮克斯之后才完成的。但其实皮克斯公司它领先的不只有技术，还有讲故事的能力非常的出色。不管它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让大家走出影院的时候有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情绪上的收获和体验、在这个玩具总动员当中也是达到了一个巅峰。而且这部影片呢作为一部动画电影是成为了1995年那一年美国电影的票房冠军啊，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同时还促成了另外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当时皮克斯公司的老板啊，相信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当时皮克斯的老板谁呢，就是知名的后来的苹果的 CEO 乔布斯、他当时其实是皮克斯公司的老板哈、在我们其实刚刚说那个他的创始人叫拉塞特啊，他制作了这个工作室之后啊、几年之后这个工作室被又被这个乔布斯收购过去了啊，所以才成了后边这个皮克斯公司。就在95年这部电影大获成功之后，乔布斯这个出色的经营能力啊，以及他的这种商业的手段呀，对产品的判断呀，受到全世界的认可，然后被濒临倒闭的苹果公司请回去了，说你，我说大哥还是你厉害，你来我们这儿干 吧 、还是，然后才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苹果公司所发展到的这个规模、 所以呢我觉得有很多这个优秀的怎么说呢工业之间哈、都有着这个不可分割的一些联系、 对，其实有联系的。其实你说真正像乔布斯哈、这样受到全世界认可这种公认的不管技术上商业上这种大牛人啊，其实放到各个领域做全是可以大获成功的。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伙儿呢盘点了一下这个皮克斯公司的五部动画电影啊，也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如果有时间可以去补一下啊、这样一部动画电影啊、评价还是不错的。 对，没错啊，这个动画电影就像我们今天节目里边所说的，其实已经早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啊仅仅适合小朋友去看的了，有一些这个情绪啊成年人看完了之后可能会收获更多一些、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收看。接下来的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同样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咱们明天再见。